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首先呢，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有两种方式跟我们实时互动。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 100.6，另外一种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乐行京津冀，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最近呢，又一轮的疫情席卷全国，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聚会和走动要稍微的少了一点。那如果要是没有了朋友之间的推杯换盏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此机会享受独酌的快乐？今天我们请到了专业品酒师王进，跟我们一起分享独酌的快乐。欢迎王进。 嗯，你好，你好，于悦，你好，听得见吗？ 哎，听得见，听得见。之前呢，王进就在咱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过很多跟饮酒或者说品酒相关的事儿。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了哈。怎么样？最近这个到外面喝的还多吗？ 最近反正这个疫情闹的也是，大家都又开始收敛了起来，又开始，要不然就是自己在家喝，要不就干脆不喝。 哎，没错， 看看这个情况，嗯。 是的，是的啊，这也是一种倡导啊，希望大家呢最近还是减少跟朋友之间的聚会，我们还是把去年疫情期间比较流行的这种像云喝酒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可以继续走起来了。其实啊，这个在认识你之前啊，可以说王进他是改变了我对于喝酒或者说酒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认识他之前，我认为一个人喝酒那就是这自斟自饮，就非常的可以说是喝闷酒嘛。 嗯，对对对。 但是认识他之后呢，我觉得品酒这个词儿好像很适合一个人进行啊，就是所以今天呢也想问一问你，怎么能把饮酒变成品酒呢？ 嗯，其实这个问题吧是个好问题。 谢谢啊。 对，这个有一个最大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们首先第一，就是我们对酒是怎么来看这个事儿的。 嗯， 因为包括从整个我接触很多人呢，他们所谓的这个品跟饮之间，实际上唯一一个区别是，我这个酒呢到底是过不过舌头。 哦， 这个实际上讲的有一点这个抽象啊。 不抽象，这个一会儿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但是对我来说，这区别就是量的问题，是吧？饮酒跟别人出去，别人喝多了你喝少了不太合适的，那品酒就自己就很随意了。 对 啊，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感觉，就是所谓喝酒呢，我觉得吧，有些人那个状态就是说，他实际上要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我微醺啊，就是我要的是酒精， 对啊， 他要的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是的，喝不出好坏， 是这样一个 啊， 对，喝不出好坏了，只要这个比较有劲儿，然后那个能让我喝迷糊了，这就行， 嗯， 是这么一个状态。 是，确实有很多人这样啊。 对对，但是品酒呢，它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就品酒的话，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更加的会愿意去尝试这个酒内在的一些结构啊、风味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而尽量会让自己保持清醒。就是我这一顿酒喝下来呢，我不希望自己喝醉，我也不希望自己喝多，喝到微醺就好。但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还是会去想这个酒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层次、什么样的变化等等等等这些。它实际上反而会让你在喝的时候是一种特别集中的状态， 嗯， 去用心的去喝， 没 错，这就变成两回事儿。 所以说叫品嘛，对吧？ 对， 品酒品酒，如果要是还是胡吃海喝的话，那就不能说是品了。 它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旅程的一个感觉，就是呢，我不是直接到达一个终点，而是呢，我是要在一条路上，我要去看整个这一条路两边的风景。 有花有草有山有湖、 嗯、 它是走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它是属于一个偏体验类型的东西，它不是直接给你一个结果啊，我喝懵了，我今天就完事儿了、 嗯、是是是，说实话呀，就真的是喜欢喝酒的人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分成的类型也有很多，最简单的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人他就是为了追寻这种微醺的感觉，或者就是为了酒精而喝酒，而有些人呢，就像你以及你刚才所说的这种品酒的这个过程啊，很相信过程。其实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具备这样的能力或者说水平，你能品出这个酒的好坏来。但是对于我或者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这个喝这个酒，可能也就是说，哎，这个、苦点，这怎么这么辣呀，是吧？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在就是我们现在也有机会了，有机会自己在家品酒。那我们在品酒的时候，比如说喝不同类型的酒，应该怎么品呢？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过不过舌头，这应该怎么过舌头呢？ 嗯，其实这里面啊，就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容器得对。 嗯。 容器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说你喝酒得有个杯子吧。 嗯。 但这里面就是说白了，你在不同的酒，实际上你是需要有不同的杯子。 嗯。 这个实际上呢，很多人都觉得这哪那么矫情啊？但是你试过之后，你发现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确实这些酒的种类，它能够在某些容器下面能够把这个香气做得比较绽放，而且就同时集中。 嗯，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葡萄酒杯，它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情况。 嗯， 首先呢，有一个高脚，这个高脚是干嘛的？高脚是目的是为了在你拿的这个时候呢，让你的手的温度和酒体有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呢，酒的温度不会被你的体温影响。 哦， 这是它的一个是这样一个情况。 高脚杯是为了这样啊？ 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能会选择什么？比如说拿高脚杯呢，也会拿的尽量向下一点，尽量往下拿。 嗯， 是这样，就是为了有这么一个这个高脚呢，就会让你的这个体温不会很快的接触到酒体，这样保持酒的温度是对的。然后同时呢，比如说我。 稍等一下，打断一下啊！ 嗯， 这个保持温度是对的，那这温度是多少？多少是对的呀？对吧？ 这个就是不同的酒有不同的说法了。比如说吧，对于葡萄酒呢，会分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 嗯， 那这个红葡萄酒呢，它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呢，是在15度以上。 嗯， 而白葡萄酒呢，我们一般正常喝的呢，都是比如说在5度到15度之间，10度左右、 嗯、 是比较合适的。 嗯、 包括啤酒，咱不也是吗？说夏天喝啤酒，不就得喝个凉的吗？ 嗯， 才舒服。要反而温度一起来，你会觉得这啤酒不好喝。 嗯， 对吧？ 没错。 所以它在不同的酒里面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温度。包括有时候咱们喝白酒，到冬天了，不愿意哎把这酒烫一烫喝。 嗯， 这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包括像黄酒，好一点的黄酒，它是跟实际上可以冰着喝。然后呢，像普通的黄酒，你也可以热着喝，煮一下都是没问题的。 哦，等一下， 它实际上是有温度的。嗯、 哦，这个又这个一个知识点了哈。黄酒，你说的是好一点的黄酒可以冰着喝，然后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它就得温着喝，是吗？ 可以怎么就是说、 就是， 如果是好的黄酒的话呢，它实际上更适合冰饮。 嗯， 但是呢。同样呢，就是说你在这些酒里面，你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我加热的喝也行。 嗯。 但是相对来讲呢，比如说稍微普通一点的黄酒呢，我的建议呢是做加热喝。 哎呀，那我真是理解错了呀！我认为黄酒，你看还得加上加热的这么一道程序，它肯定是好的才需要加热呢，不好的可能就不用加热直接喝了。但是我理解错了啊。 实际上它的目的是为了把里面一些杂醇啊，就给你挥发掉， 嗯， 把一些不好的杂味给你挥发掉，是这样的。 哦、所以说好的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杂醇，是吧？ 对，是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温度，你可以适用在不同的酒。 嗯， 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温度，刚才咱们说了，就是从杯子上面来说的温度。 嗯， 然后咱们比如说看很多这个葡萄酒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肚子大，但是口是收的。 对、嗯， 对吧？ 这为什么呢？ 那这个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你的酒倒在这个杯子里面呢，它是希望这个酒体跟空气充分的接触，这样呢，它会有一个微氧化的过程，从而把这个酒的这个香气分子给你带出来。 嗯， 这个酒的香味就有了。但是呢， 它的香气呢又不是特别的浓，所以它在杯口呢是一个收口的状况，就是当你在打起杯，你正好再去喝这个酒的时候，首先你的鼻子会先接触到的是这个，会先伸进去， 嗯， 然后这样的话，你首先是从鼻腔里面去能够体验到它的香气， 嗯， 这个就是它就变成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气实际上从我们的日常的这个不管是吃饭啊还是喝酒或者饮料等等，这里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不是说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是把一个人的眼睛蒙上，然后把鼻子堵上， 嗯， 然后给他喝可乐跟雪碧， 喝不出来， 喝不出来了， 嗯， 对吧？它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靠的是嗅觉帮助你区分，哎，哪个是什么味， 嗯， 所以嗅觉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不同的杯型实际上就是干这个用的。 哦，学到了啊， 嗯， 学到了，哈哈哈哈。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之前呢，认为喝不同的酒分不同的杯，确实也没觉得矫情啊，也觉得很合理的。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今天还是学到了， 嗯， 看来使用，比如说喝红酒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红酒杯，它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对，所以你如果比如说我们用普通的一种玻璃杯， 嗯， 你再去喝葡萄酒的话，嗯，你可能就真的是闻着不一样。 嗯， 这个我觉得家里有条件可以试一试，比如说你拿一个高脚杯， 嗯， 你拿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你再拿一个什么茶盏，你三个同样倒一款酒， 嗯， 哎，你去试试，那可能就不一样， 嗯， 对吧？ 是呢。 所以刚才说嘛，在家喝酒你不就能这么玩吗？你要出去的话，你拿大杯子这么来回倒，人家可能还觉得你神经病。 确实，都已经自己在家就已经开始用品这个字了，我觉得咱们还是稍微上点讲究啊，因为平常呢可能您说 就主要是自己去体验就好了吧，嗯， 对， 正好自己在家做实验，嗯，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平常呢可能处在的环境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不一定说喝红酒的时候就一定有这个高脚杯，但是自己在家呀，咱们既然是想研究研究这个酒它为什么好，好在哪儿，咱就是严格的按照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啊，喝什么酒就用什么样的杯，嗯， 对，嗯， 好， 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你喝威士忌、喝白兰地， 嗯， 都有不同的杯型， 嗯， 这个都是为了更好的去体现它的香气所做的。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呢，就是如果你要说，反正自己在家嘛，你干嘛不喝细点呢，对吧？ 对， 就你就玩，这就是一个玩嘛，等于你在喝酒过程，你不是为了喝去，你是把它当成一个放松，当成一个玩去的。 另外是这样的，我也想跟大家说， 嗯， 咱们呢这段时间呢自己在家进行这个品酒啊，首先如果您就不喜欢喝酒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去这个琢磨这些事儿。另外呢， 嗯， 我们今天可能会在节目当中说好多种酒，像说红酒啊， 嗯， 啤酒啊，这个白兰地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也不是说让您一样一个杯或者一样一套杯那么买着，没必要，就是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我就喜欢喝红酒，谁谁谁就喜欢喝啤酒，是吧？他就喜欢喝白酒，那咱就可着一样，然后这个不同种就是这个不同牌子的酒，是吧？咱之前喝过的没喝过的挨个试，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不至于说把整个的所有的酒都，那是王进他们家，是吧？他们家什么酒以及什么酒杯都有啊。 其实这东西啊，就是，真要是说配的话，就跟你要配一套， 嗯， 也不贵，因为咱不用非得，比如说葡萄酒杯不用买那个非得特别好的什么手工的什么的，你买个正常的，一个二三十块钱， 没多钱，是这样， 没多少钱， 是这样，确实不贵， 嗯， 对于大家来说，你就算把这些买齐了，而且按套买，其实也没多钱，没地方啊，关键。是不是？你想那个红酒杯一个那么大个儿，它可能没多钱，二三十块钱，它占的地方，那确实是也挺够受的啊。 对，反正这东西也是个消耗品，喝着喝着哪天刷杯子就给掰碎了 吧。没错没错，这非常非常正常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请王进来跟我们讲这个怎么品酒呢？就包括舌头这个什么姿势啊，什么先闻呢还是什么的，这我不太懂啊。 姿势肯定是坐着，但你要站着也行，啊， 不是 打就行。 我的意思是说，你比如说刚才啊，说喝红酒咱们得先闻，是吧？鼻子先进去，那个气味香气先把它先得着了啊，然后再喝酒， 就这种姿势，我是说啊 啊 啊， 这个就分吧，咱们毕竟有不同的酒嘛， 嗯， 剩下第二步肯定是干嘛呢？肯定是倒酒啊，对吧？ 哎，倒酒，哎，对，还没到品酒的倒酒先说说啊。 倒酒啊，实际上，也分几个种类吧，比如说咱们那个黄酒啊、白酒什么的，大家都经常的自己就很容易操作，比如说你有分酒器也罢，你是加热也罢。这里面其实咱们现在因为毕竟还是夏天，我觉得啤酒这一块咱们得说一说。 先说说。 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是我后来发现呢，也不是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嗯。 就是一开始我印象，咱们那个时候告这个讲究的叫什么？邪门歪道 啊， 下流 啊， 对吧？ 是 有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你的那个杯子口呢得斜着， 对， 然后那个这样的酒，然后就歪着倒进去， 嗯， 然后让那个酒体呢，去顺着那个杯的那个内壁， 对， 然后这么着滑下去，然后你最后改邪归正，一杯。 这个跟这个初高中做化学实验的这口诀是很像的啊。 对 、啊。 但是呢，是从这两年我喝一些啤酒，我发现，那个道法实际上呢并不对，或者说那个道法呢就是 不全对， 反正你不对，是可以不用那种道法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经常如果倒啤酒的就普通的玻璃杯子啊，我会选择就是直接竖这个杯子就是竖着，而且呢把这个就不管是易拉罐还是酒瓶的，我会把它抬高，让那个酒呢是砸在这个杯子里面。 哦，就把泡砸出来啊。 对，把泡砸出来，这样的话它的那个沫呢会打出来。然后呢这样呢，首先第一呢，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啤酒呢不会像咱们一开始说那个邪门歪道那条下来之后，会觉得气儿特别足，特别顶。 嗯， 好多人说喝啤酒胀肚嘛，不就是全气儿喝进去了嘛，对吧？所以呢，那个气儿呢就会变得很柔和、很适口的那种一个碳酸的感觉。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你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酒花的香气能够砸出来， 哦、 这样的话你能够喝到这个啤酒应该有的风味。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不是针对这个高度数的啤酒，或者说精酿的啤酒啊？咱平常喝的水啤这样也会好处吗？啊， 你平常喝水啤的话，也会好喝一点。最起码的话，它不会让你觉得那么胀肚。 嗯， 对吧？这样的话，你或者或多或少，你比如说你就说你想多喝点的话，那今天最起码你同样的量的话。沿着这种方式喝的话，你喝完会舒服一些，你的肚子会舒服一些。 嗯， 对，这就是倒酒嘛。这个从啤酒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可以以这种方式去试一试。同样嘛，反正自己在家待着，一杯你邪门歪道，一杯呢正常把酒倒在杯子里边，然后去对比喝呗， 尝一尝啊。 对，那它就有不一样的点。 对，而且呢，这个我想说的是，之前为什么一直推崇？要把啤酒那么费劲的那么倒着，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这样能确保每个人的都是满杯，啊，比较公平公正，而且能让人多喝一点。但是咱自己在家就没必要了，是吧？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泡沫砸出来之后的那个香气。啊， 对 啊， 其实出去喝呀也一样，大不了就是你等那个沫散下去之后，你再补一点呗，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以跟他喝的随意一点。这个是比较好的。 哎， 然后 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啤酒的问题，我就接着这话头直接问了。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沫消下去之后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如果是把这个啤酒的沫都砸出来之后，我们是就赶着那个沫多的时候喝呢，还是说等那个沫全都没了之后再喝呢？ 不一样 啊。 这个实际上呢是在于你不同的酒，然后呢你要去决定你怎么来喝。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吧，就是正常，比如说我们最简单去喝扎啤，有的时候经常它不管你怎么来倒这酒，它最后上面都会有一层泡沫。 嗯， 这个是它的要求，这个是倒扎啤的要求，有一条线，哎，酒你倒在这边上面呢还会有那么一厘米两厘米的空间用泡沫，给你把它填满。这样的话就为的是要这个泡沫能够把这个酒体的香气给打出来，因为实际上你那个泡沫在它不是一个一个小泡泡吗？它在炸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那个香气给炸出来。然后呢像这种啤酒呢，就是你有没有有泡沫没泡沫呢，实际上都可以有踏踏实实喝酒吧。但是像有一类啤酒呢，比如说咱们可以提具体的品牌什么的吗？ 你可以多提几个吗？啊， 那 比如说像健力士包括保龄队这样的啤酒，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易拉罐的这些啤酒呢，它中间呢会有一个氮球，氮气的一个塑料球，它其实呢是为了控制里面氮气的这个热胀冷缩所设置的一个小东西。而这种啤酒倒出来之后呢，那个泡沫跟我们以往所见到的啤酒的泡沫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倒出来就像一层奶油一样，特别特别的绵密。哎，那那个泡沫就变得很有意思了，所以你们可以去体验体验这种风味。它的酒会变得，它的酒体跟泡沫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滑，但是在嘴里面就特别特别的滑。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吃东西包括喝东西啊，味道是一方面，口感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 对对对， 是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啤酒吧，倒啤酒的一个情况吧。然后那剩下的是什么呢？是我觉得可能需要讲究一点，也就是葡萄酒了，对吧？葡萄酒呢，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选择把这个酒倒在什么位置呢？因为葡萄酒杯它肯定有一个最大直径的一个点，就是肚子最大的那个位置，对吧？然后基本上呢，会选择把酒倒在距离这个最大截面往下，一厘米到半厘米的这个高度，这个就是在葡萄酒里面，这个是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一杯的量吧，这样你在喝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葡萄酒的，有人说摇杯这个事儿嘛， 对啊， 他都说哎呀你装，这天天拿个杯子摇来摇去的干什么呀？实际上呢，就是他是在做什么呢？就是目的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因为它要把香气分子打开，是为了让酒体呢跟空气充分接触，但是如果你倒多了呢，你这个你摇就摇不起来，还有我还见过那倒的特别多的，直接杯子挺好，人家真是花了好几百块钱买了一杯子，结果酒倒多了，一摇一摇，结果把那个就是这高脚杯的高脚直接给摇断了， 真的 杯就给摇断了，知道可心疼了， 对， 一杯。他那酒就挺贵的，3000多块钱一瓶的酒，配了个 几百块钱 的杯子 啊， 结果一下就全给。 那他为什么要倒那么多呢？这么讲究的酒，这么讲究的杯子，倒的时候不能讲究一点吗？贪多了， 对 呀 啊，他主要是对那个，对这个手工杯啊太自信了，然后一想这么好酒的话，我肯定想先多喝点吧，然后就没把持住。 也是一个这个提醒大家啊，如果倒那么满的话就别摇了，而且最好别倒那么满啊。 对，这个还主要呢是这样，就是说还里面其实上确实是有一个点，就是手工的这种葡萄酒杯啊，它讲的是手工的制作，它精细，但是说实在的，确实它会存在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杯径跟这个杯子中间接触的这个位置啊，是比较脆弱的，确实是比较容易摇断。机器的它是一体成型的，手工的这个它是需要粘贴的，它确实是不一样啊。所以如果大家确实没有什么那么大的那个情怀的话，我觉得买机械的机器制杯的是挺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还便宜很多。 是的啊。那这既然说到摇啊，我们就想知道了，这摇啊，这是为了让它的气味挥发出来，把它这个香气打出来。那如果要是一直摇，会不会对这个气味还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或者对酒的味道？ 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加体验的是，就是什么这个酒是否结实。比如说在葡萄酒里面就存在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一开始在喝的时候是希望通过氧化和空气接触呢，去把这个香气分子去进行更好的释放，但是氧化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说让这个葡萄酒在失去活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比如说有的酒呢，我们就叫这个酒结实，说明什么？这个酒耐醒耐放，比如说哪怕喝不完的话呢，我跟冰箱里面放个一天两天，这个酒都不会变味儿，但是有的酒呢，它就会存在这种问题了，它比如说它不够结实，它的葡萄成熟度不够好，或者这个酒呢太老了，当你开完瓶之后，如果没有很快的喝掉它的时候呢，这个酒就会变得，首先第一呢，就会变成醋，就很酸，就会变成类似醋的这种感觉，就变得很酸，没有风味。对，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会那个酒呢会变成，有点会有那种酱菜，咱们老北京吃那咸菜缸 啊， 会有那种的味道，就是那种很陈旧的那种的这种 酱菜味儿， 嗯， 酱油味儿，会有出来这种的味道。它就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酒呢不结实，所以你在这个晃杯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跟空气接触需让酒氧化的过程。 嗯，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讲究，但是呢，还不至于你晃一杯，这杯子你能晃它一个小时不喝，那我觉得你确实是 那就不用喝了， 大家待的实在是太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好， 对 啊。那这个说了啤酒，说了红酒，其他的酒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倒的时候， 其他的酒呢，实际上呢也会存在类似情况，就跟那个红酒一样。 嗯， 比如说，如果是喝威士忌，要有专门的那种凯恩杯。 嗯， 凯恩杯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要倒的话，也是放在最大截面稍微靠下半厘米左右的一个位置。 嗯， 然后像白兰地杯呢，白兰地杯呢，实际上这个就有意思了。白兰地杯呢和这个咱们喝葡萄酒的那个高脚杯呢恰恰相反， 嗯， 因为白兰地呢它本身是希望有一个温度稍微高一点， 嗯， 然后这样呢它的香气分子会随着温度的提高释放， 嗯， 所以我一般看着有一种就是你它有一种特别矮的这种有都不能叫高脚杯了，是一个特别大的肚子，但是它底下呢也是有一个杯有一个杯托， 嗯， 然后你是需要呢把这个杯子呢是握在你的手掌里面， 嗯， 你手上打不起来，有那么一种杯子， 嗯， 那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我们日常能够看到的这种白兰地杯， 嗯，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用手握着这个杯子，然后让手掌的温度去传导到这个酒体上面，让酒的温度提高，从而呢， 嗯， 会让这个香气分子有一个更好的释放，这又是一个相反的逻辑了， 讲究， 嗯。但基本上倒酒呢都是属于倒在这个位置就行了，然后剩下就是比如说你要是不是属于专业的这种，就不是说品酒，我们就是想小酌放松一杯的话，那比如说也有那种就是岩石杯，就是我们在酒吧里面看见那种非常大气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曲线变化，就是直上直下这种杯子，那就是你放个冰块进去，然后稍微倒一点酒踏踏实实喝就可以。 嗯 嗯， 好， 这就是倒酒的事儿了。嗯， 是。那我们在这个学会品酒之前啊，你看这酒还没到嘴里面呢，是吧？已经说了这么多，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如果之前我们认为什么样的酒用什么样的杯喝，这可能只是一种仪式感的话，今天呢，王进可以说是从理论知识层面给我们讲述了一下，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太多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跟王进聊一聊自己在家的时候应该如何品酒。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专业品酒师王进，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疫情期间自己在家的时候应该怎么把饮酒变成品酒。欢迎王进。 Hello, 大家好，于越好。 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聊这个品酒啊， 还没入口呢，这酒还没喝到嘴里呢，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讲究了。那这些讲究呢，也不是穷讲究，它背后到底是为什么，王进也已经跟我们说的很清楚了。接下来我想问了，这能入口了吗？现在倒完酒了啊？ 对，然后如果要是那个咱们只是刚喝的话，就可以开始了。如果要准备下酒菜的话，那我估计是不是叫个外卖，还是再掂掂勺啊？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哎，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会儿在说的时候啊，也可以把这酒跟菜一起说，因为有的酒呢，它可能就是伴着某些菜，它会更香、更好喝，对吧？ 嗯，对，是有，嗯。 是，那一会儿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说的其实说的做饭，王进其实也是行家啊，那自己做饭也是挺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酒入口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注意呢？怎么才能品酒呢？我们的舌头应该怎么用呢？ 嗯，其实就这里面呢，就是有一点啊，比如说我觉得，不会喝酒的人可能会经常会说一个，哎呀，这个酒好辣， 嗯， 这个酒真酸， 对， 这个酒好涩， 嗯， 对吧？一酒哎，苦不拉几的，有什么好喝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 是。 其实呢，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如果你喝就是小抿一口的话， 嗯， 你发现你喝到的味道往往是很糟糕的。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 就。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于你没有它，你只是体验到了它所有这个概念里面最突兀的味道。 哦， 因为你的舌头会直接把第一印象传递给你。 嗯， 但是酒这个东西，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酒，它整个的风味跟层次是很复杂的。 嗯， 而那些风味层次的传递，它没有办法是在第一时间传达给你的。 嗯， 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呢，就是。你要去尝试这款酒的话，你就要去大胆的尝试。 嗯， 并不是说你要马上把一个你没有喝的东西直接就干掉，而是说呢，你差不多的能够喝上一口，这一口的大小的是在于能够让你的舌头去充分感受到，让这口酒去包裹住你的舌头。 嗯， 你能够去充分的去体验它的味道、它的香气、它的口感，能够做到这一步，这叫非常适量的一口。 嗯 嗯，所以当你去正面的去体验这款酒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把握住它真正的一些味道啊，包括它该去有该它这款酒该去想表达的一些风味就都在里面。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又有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喝不同酒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有你刚才说那个过程，就是让这个酒包裹住你的舌头，或者是有没有，或者说换一种说法，就是有没有酒是那种喝完之后马上就需要你咽下去的那种啊？ 嗯，我觉得不好的酒可能是需要这样吧。 有道理，有道理啊。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啊， 嗯， 就是像烈酒， 嗯， 烈酒的话呢。实际上呢，也是需要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留存的稍微短一些。 嗯， 因为比如说在一些烈酒的这个，它的酒精度比较高，而这种高酒精度呢，有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你让它在你的嘴里存留时间太长了，会灼烧你的舌头。 哦，还会灼烧。 对，它因为它酒精的度数高，它会对你的舌头是产生一种脱水的效应，从而会有一点点灼热感。 哦， 这个呢就不好了。 嗯， 对。所以这种情况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首先第一呢，就是这个酒呢，我们不会让它在嘴里停留的时间特别长。 嗯， 然后剩下就是说，我们也不会去，就好比让这个舌头就直直挺挺的就去接触它，我们还是会在嘴里面稍微转一转。 嗯， 这样的话，然后再去体验它的风味之后，咱们再说，比如说专业的，咱们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大型酒展，里面有好多款酒，十几款、二十几款酒。 嗯， 他们就会想到这款酒，我尝一口之后，我会把酒吐掉。但如果是自己在家里的话，就也不至于那么焦虑的话，那就是直接咽掉嘛，对吧？ 嗯， 那这个是一个针对于烈酒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一点。 嗯， 然后剩下啤酒的话呢，我觉得你就反而可以更大口的喝嘛，因为它毕竟它。更大的是一种的清爽啊、干裂等等这些的品种，你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方式去来喝。 嗯， 但最起码的话，我从来不建议任何酒你小抿，去抿一小口的那种的喝法。嗯， 啊，如果是小抿的话，什么好喝都喝不出来，对吧？ 对，有点这个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选择的什么，就是当这口酒咽下去之后呢，我们会马上做一个呼吸的动作。 嗯， 因为这样的话是能够让这个酒呢会在你的后鼻腔再重新把这个香气重新的再去再去拉回来。 哦，高深了这个就。 这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就像我们深呼吸一样，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吐气，但是这个吐气用鼻子，把这个气吐出去，这样你的后鼻腔就能够体验，能够通过后鼻腔去体验这个酒的这个香气。因为一开始我们喝酒是在喝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前鼻腔去闻到了这个酒的香气，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等于再从后鼻腔再去体验一下，也是有一点点类似，有一点类似咱们那时候说喝酒叫回甘，但是这个呢，是我们实际上是在回的是它的香气，当然同样呢也会有回甘这么一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讲究这个酒的收尾漂不漂亮，干不干净，有没有杂味儿，这个就很重要了。包括我觉得这一点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酒的评判来看啊，这一点是能够让我们最快区分出好酒跟坏酒，一个点。因为如果你说你刚一入口的时候那个状态吧，有人也能做出来，加一些什么调味品啊，或者说香料香精等等的，他也能做一个七七八八，绝对不能说八九不离十，但七七八八肯定能做出来，但是这些味道是一个很表面的味道，真正当你过到喉咙之后再回到你嘴里那个回味的时候，那个东西是藏不住的， 高深了、 就是能够直接就能告诉你这个酒它的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个回甘实际上它是舌头来产生的反应吗？还是什么部位产生的反应？ 就是你口腔里的味道。 对， 刚才咱们说香气是香气，那是一方面，但不见得说所有的酒都有那么好的香气，它可能就是让你体验的是第一下的香气。但是这个是关系到什么？就这个酒的品质是怎么样。就是我尤其是包括啤酒也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大家好像已经开始去喝一些那个也是超市嘛，现在已经经常有卖的这种比利时小麦啤酒。小麦，哎，一喝前面一喝，哎呀挺香，然后像柑橘啊还有点微甜啊水果的清香，哎，很不错。但是呢你咽完之后呢你就有了一个感觉，首先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它的那个回味呢就是像水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味。还有另外一个感觉，我来形容一下啊，就是我换一个方式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吃糖，吃多的时候会感觉齁的慌， 对， 然后齁的慌的那个嘴里状态是什么，就是感觉嗓子眼里面在就有那个在拉黏，黏糊糊的那个感觉。咱们刚才就说那个啤酒有很多这种类型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喝完之后它不是很清爽，你咽下去就很果断，收尾很漂亮，它反而会发黏，在你的这个回甘的这个过程中，你的嗓子是有发黏的这种感觉。这就是咱们这个酒它的品质是相对来讲啊，不能说不好，只是相对来讲它在这一块做的呢没有那么用心。 是， 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就一个点。 我一直以为像啤酒就没有什么回甘了呢，还是有呢。 对，而且实际上啤酒实际上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这几年精酿啤酒在国内发展还是蛮厉害的，而且那个实际上是大家都已经开始一点点接触到了。这里面实际上就有很多的点，比如说你喝完这口酒之后，你过一段时间你嘴里残留的味道是什么。有的酒确实很香，你甚至你今天晚上喝完第二天你在呼吸里面还会有酒花的香气。但有的呢酒花香气没有，反而就是那种比较沉浮的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就是酒臭，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评判一款酒到底好不好的一些元素之一吧。是这样。 那如果要是说到红酒的话，那回甘就应该更重要了吧。 对，它更讲的是层次。比如说我们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呢，我们在 去回甘呢，还会有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会数秒。 数秒？ 嗯，对， 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葡萄酒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它如果这款酒做的比较不错，它需要有两个维度，不光是葡萄酒， 嗯、 凡是所有好一些的酒的话，它实际上都需要有两个维度。第一个呢是骨架， 是说或者说入口的感觉。 它还不是入口的、 啊， 是持续的时间。 猜错了，哈哈，持续时间啊， 持续时间。 第二个呢， 我们本身叫骨架。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持续里面可能会产生的各种变化。 变化， 对，这就像什么呢？就是咱们就骨架，它给你搭出来了，该干嘛？该往里填肉了。 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在葡萄酒里面的话，它的骨架是什么呢？骨架是酸度和单宁。 嗯， 酸就很好理解，就是那个就是酸，对吧？ 不好意思，王进，你的信号好像稍微有一点不好，你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你的位置或者是姿势。 行，我调整一下我的姿势吧。 啊哈，现在好一点了，好一点了啊， 好一点了哈。 啊，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单宁。单宁是什么？就最简单，喝葡萄酒都会觉得哎呀涩。 对，嗯， 对，涩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单宁，因为它有一个感觉是抓嘴。 嗯， 哪儿来的呢？就是我们吃葡萄，有时候呢，你去试试吃一个葡萄，你把皮儿跟籽儿都嚼了， 嗯， 它就是那个涩味儿。 是的啊，你说到涩味儿，我现在嘴里都开始那什么生津了，已经。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叫的骨架。 嗯， 所以呢，刚才就回到我们所说的读秒这个事儿，读什么呢？就是我这一口酒咽下去之后，我先去。不管是酸度还是涩度，在口腔里面到底能停留多长时间？ 嗯， 哎，这个就会变成了一个什么？就会变成了，我们先去评判这款酒的骨架搭的够不够大。 嗯， 都讲的香气大，结构大，结构是看的是这个。 这个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时间越长，就说明它越好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哦。 骨 架、啊、 然后呢，这个就等于是骨架搭出来了，你就有了这个骨架，你就好往里填肉了。也就是说我各种各样的风味啊就都出来了， 嗯， 对吧？那就剩下就是我们刚才所回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该去不管是闻香啊还是品鉴啊，还是去掌握它的回甘啊， 嗯， 就要去见，比如说我是一类香气、二类香气还是三类香气，它是先给的你哪个，然后中间给的你，收尾给的你哪个，就变成这样一个过程了。 嗯，这个之前好像你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啊。 对，提到过。 一类香气， 这个就是 三类香气啊。 对，这个是葡萄酒。 嗯。 然后呢，像白葡萄酒呢，它没有单宁。 嗯。 它主要就是靠酸度来给你做一个架构。 嗯。 但是这个酸度挺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酸度，我们有的时候评判并不是我们味觉上面去体验这东西到底多酸。 嗯。 而是什么？而是看，对刚才你说的生津， 嗯， 你的口水是不是有很，是不是出现这种大量的分泌，而才能决定这款酒的酸度和高低， 嗯， 因为有的酒呢，酸度作为骨架，这个是基本上在葡萄酒里面是基本上是能够达成一致的， 嗯， 但是呢，有的酒呢，它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风味呢，它实际上在你的味觉体验里面，是让你体验不到非常突兀的酸度。 嗯， 反而有油润感啊，有甜啊，有一些矿物质气息啊，甚至有一点点咸，各种各样的味道都有。但是在这里面，只是它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手法， 是 调香等等它的一个调味，去把这个酸度盖住了。 嗯， 让你不容易那么察觉，但并不等于这个酸度不强，它的骨架不长。 是这个呢，其实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吃杨梅。是吧？如果你吃一个这个鲜杨梅，不加任何糖什么的那种，你会觉得巨酸，巨酸无比。但是呢，我们平常吃的那种被糖腌过的或者放了糖的杨梅呢，你觉得很好吃，没有那么酸啊。它实际上它酸度一点都没减，只不过被别的味道给调了一下。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酸度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能够喝出来是人工的酸。还是天然的酸， 这个还是你厉害，我没想过，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这个是 有什么区别呢？啊， 有。从体验上来看啊， 嗯， 咱们是这么这种体验。 嗯， 你有没有喝过醋？肯定喝过吧？ 喝过啊。 喝醋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酸呐， 舌头发短，舌头发硬。 啊啊， 对吧？ 是， 这个是醋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葡萄酒的一个情况就是酸，它就会变了。比如说有的酸呢，你喝下去就是很舒服，虽然是酸，但它就是很舒服的一个酸度。 嗯， 但有的这个酸呢，你喝完之后就跟喝醋似的，舌头发短发硬。 嗯， 那这个就说明这个葡萄酒里面是加了酒是酸的。 哦，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呢，这个酒本身它用的葡萄的成熟度不高。 嗯。 它的日晒情况啊等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它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要关注这个酸是不是很自然，是吧？ 对，这个就我觉得挺好理解的。这个酸，你要是说酸，你说你不就是酸吗？你看看咱们有时候喝那个啤酒不就是吗？ 嗯， 都是苦，但是啤酒的苦你就觉得哎挺舒服挺愉悦的，但是让你喝中药呢同样是苦，哎你发现没法喝 这个，但是 对吧， 我这讲一下，这个稍微有点跑题啊。我其实小的时候，我对中药特别特别排斥，我觉得那东西喝一口都特别难受。但是最近这几年再喝中药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跟平常喝水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之前喝完中药喝一口就得喝好几口水就着，现在就是我喝中药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就直接就喝了。我觉得原因就是这些年我一直保持着喝咖啡的习惯，而且就是喝那种不放糖的那种，有时候恨不得连奶都不放。其实我在喝中药，我就觉得，哎，这跟咖啡、跟美式没什么区别呀、啊。啊，习惯了那个苦度了，可能是。 嗯 啊， 还有一个点，你知道就是什么呢？ 嗯， 小孩儿， 嗯， 他的舌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比正常人或者比大人要灵敏。 嗯， 什么 意思？让小孩去？哦，我以为说。我以为你的意思 是 让小孩去品酒呢，那不行 啊！不，就是回到你 说喝中药的话， 就为什么你小时候喝中药的你觉得特别苦，现在没问题了，就是因为你小时候你的味觉、嗅觉更加灵敏。 嗯， 因为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北京或者是这几年特别流，就前几年特别流行的吃那种川菜， 嗯， 重油、重辣、重咸， 对， 对吧？后来这你的等于你的味觉就已经被这些味道都已经养出来了。 嗯， 你对一些清淡的食物你不接受。 嗯， 但如果去南方的话，你看他们就是青州小菜照样吃的有滋有味。 嗯， 对吧？这就 是 你的味觉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东西了，所以当你再吃重口味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问题。 嗯， 就很舒服，就能够特别容易接受了。在葡萄酒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我身边就有。他实际上呢，这个人不怎么喝葡萄酒， 嗯， 但他喝白酒， 降维打击了，这相当于， 他倒不是这个，他倒是他后来在选葡萄酒的时候，他会我会发现，凡是经常喝白酒的人，他选的葡萄酒，他会喜欢选单宁特别重的葡萄酒， 嗯， 因为就是单宁就是紧嘛，抓舌头， 嗯， 他觉得这样这个酒啊，他才有味道， 嗯， 如果没有单宁啊或者这种高酸的话，他觉得这个酒没滋味， 有一定的道理。 嗯，但如果但同样呢，我们当时也有那个也有一些女士嘛，她人家不怎么喝白酒的，但人家就会觉得，哎，这款酒就这个没有单宁的，或者说单宁比较细的，就很有滋味。 嗯， 它实际上也是舌头已经有一点点，就是被重口味一点点的已经开始习惯那个味道，轻一点的话呢，你可能捕捉不到， 嗯， 就不会那么敏感。说白了 是。或者有的人觉得单宁重的这才叫葡萄酒，是吧？ 嗯， 才叫红葡萄酒啊，喝的就是那个味儿。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人的啊， 有很多。 嗯， 这个实际上从单宁的表达来看呢，就是说，就是一个醒酒的一个过程。有的这个单宁醒完之后呢，它不会很重， 嗯， 它会让你喝起来呢，虽然同样有抓嘴、涩等等或者嘴里发紧的感觉，但是让你感觉又会变成舒服的那种的。单宁的呈现， 嗯， 不会是那种一口下去你嘴紧的连话都说不出来的状态。 嗯，那喝的可能真就是醋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关于这个骨架包括酸度等等他们的一个系列，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是有区别的，包括我们说用桶最后实际上你也能够喝出来。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葡萄酒在讲究过桶嘛，过橡木桶， 嗯， 然后这样的那个葡萄酒呢，比如单宁柔顺一些，然后还有这比如巧克力、太妃糖、香草、雪松等等这些香气的呈现， 嗯， 但这里面实际上也能够跟酸度一样的点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经常喝的，你甚至能喝出来，因为有的是我用橡木桶， 嗯， 但没钱的呢，他给你撒橡木粉，用橡木块， 嗯， 这个实际上如果是常喝的，你也能喝出来区别。 嗯 嗯， 我在想啊，有的时候那个喝那个白酒，它倒出来里面稍微有点絮状的那个东西，不会就是橡木粉吧？ 白酒 不是不是 啤 不 是 红酒，红酒说错了啊，红酒 啊，那个是我们是叫做有没有情称过滤， 嗯， 这个呢是一种风格的体现， 嗯， 就是它有的呢，它是希望我保留的这些有一点酒渣在里面， 嗯， 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些毕竟还是这个果实或者我酒的一部分， 嗯。 所以呢，它实际上是能够给酒再体现出一定的风味， 嗯， 所以它一直在酒里面泡着， 嗯， 你倒出来会有一个底儿。但有的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会选择澄清过滤，因为我觉得我要的就是一个清澈感、清澈度， 嗯嗯， 然后我想给你东西已经都在瓶中给到了，不用再给你进一步的变化了， 嗯， 那我可能就是会做一个澄清过滤的一个动作，然后给你瓶酒。当然了，有一些老酒的话呢， 嗯， 也会有这种沉淀啊等等，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嗯， 所以说当喝红酒的时候，里面出现这种沉淀物的存在，并不代表着这个酒它就不好，相反，有可能它是挺好的一个酒，是吧？ 但是你要看是什么样的沉淀物，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属于那种絮状的沉淀物， 嗯， 你就不要喝了，那说明这款酒是有问题了，已经被污染的很厉害了。但如果 是絮状的啊， 对，就是里面你到时候你看那个，就是像那个。就是有一团像棉花一样那种感觉的， 嗯， 或者就是能感觉就是那个酒体是它的那个浓度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嗯，就好比如说我这边水里面我倒了点疙瘩汤， 嗯， 有点那种感觉，那你就而且还没有搅拌，就是两个只是倒在一块儿没有搅拌，你发现它的浓度是不一样的。 哦， 那就那个可能就是酒已经坏掉了，就不要喝了。 这酒， 但如果只是一些酒渣， 嗯。 或者底下有那种结晶， 结晶我还没遇到过，现在遇到的基本上都是酒渣啊。 嗯，那，嗯，这个实际上呢是大家都可能遇到，不光酒渣这种东西，你要喝酒的话呢，基本上尤其喝不到都跑不掉，就跟我们在社会上可能也会见，都会或多或少都会见到人渣一样。 哎， 这开个玩笑啊， 啊， 所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刚才提的这个点特别好，就是在喝之前呢，还要看一看这个酒的品质是否是安全的，是否目前这个状态是能喝的，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里面我觉得还要特别提一个，就是保存的问题， 嗯， 就是对酒来讲最大的敌人，第一是光， 嗯， 光会直接去分解里面的一些分类物质啊，包括。所有酒类，我们说的是所有酒类， 嗯， 分类物质和香气物质，最后这个酒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寡淡。它虽然没有坏，但是滋味可能已经没有了， 嗯。 所以任何的酒的话，我的建议都是要尽量的避光， 嗯，避光， 嗯，对，避光保存。然后同时呢，如果是能够把温度稍微控制的不会有这种大起大落的话，是更好的。 嗯，所以说 这点也很重要。嗯， 所以说这个酒。一般都跟窖联系在一起，是吧？窖它又见不着光，而且温度还相对的很稳定， 有温度有湿度，嗯， 啊，对，这湿度还有要求呢。 湿度是这样，实际上咱们要喝老年份的酒的话，尤其其实白酒啊，包括咱们日常喝的酒都会有这方面的要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湿度呢，实际上是要求的是这个酒的密封状态好， 嗯， 不会往里进空气等等的。 是。啊，因为你说湿度，我是觉得这个酒它跟外面是属于一种隔离的一个状态，是吧？ 嗯， 外面的湿度多大？你说温度它可能影响里面的这种物理状态或者化学状态，是吧？阳光呢，它也会进行一些反应。那湿度，啊，它确实跟封闭性有一定的关系。 嗯， 好，那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王进，他跟我们普及了很多的平常自己在家饮酒或者说品酒时候的知识。啊，让我们知道了这些约定俗成的条件背后到底有哪些的道理。谢谢王进。 好，谢谢大家，谢谢愉悦，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也提醒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愉悦，咱们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